切都放开了，不敢再祈求些什么，世界已不像以往，你和我熟悉的今天已不像以往，对一切都看开了，不敢再奢求些什么，世界已不像以往，你和我熟悉的今天已不像以往。世界已不像以往，你和我熟悉的今天已不像以往。